dress the bottom. Nothing in my pocket. Got a catwalk for a closet on my last lonely dollar. Lock me up before I hit the store. Wanna be like Midas when my bank account is minus. Gotta stretch that dollar bill, stretch that dollar. Need a genie in a bottle, change a quarter to a hundred. Gotta stretch that dollar bill, stretch that dollar bill. I'm green. Score my wallet's anorexic. Can I pay my rent the next month? I can hear my name calling from stilettos on display. Window shopping's overrated. If I see it, I'ma take it. Gotta stretch that dollar bill, stretch that dollar. This bogus only paper. I can't wear the glossy pages. Gotta stretch that dollar bill, stretch that dollar. I'm free. I spend all my money, put a rock that like you don't. 到的是环球三十分，及时的海外动态，最新的华语广播，环球三十分呈现给您不一样的环球资讯。 国有企业，国民经济的脊梁；国有企业，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。北京市国资委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，联合推出大型报道《国企故事》。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。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，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。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，只要你年满21周岁，有智慧，有才华，有态度，这里就是你的舞台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咨询电话85013045，85013045。